太适合我们两个人了。就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没有一技之长是怎样的一种尴尬。 对，是没有一技之长。听清楚， 虽然我说的这么语重心长，但是我真的没有一技之长。 我也没有， 是 巧了。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大有可聊啊。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说说你这样的体验吧。 其实袁姐，我刚刚忽然间感觉啊，就是之前说自己没有一技之长的时候，没有感觉，这是最尴尬的那个点。 到今天才发现自己真的没有一技之长，仔细想了又想，确实有的说。 好吧，把这个话题跟我们分享吧，说一说自己没有一技之长。 哎，那么今天呢，第一条资讯就是在撒糖啊，真的是齁甜齁甜齁甜的。这位小伙子呢，徒步走了800公里向他的女朋友求婚。美国的一位23岁的小伙子叫贝克，他呢是徒步走了500英里，大概折合800多公里，来到了另外的一个州，向自己20岁的女朋友 Teresa 求婚。那么8年前呢，两个人相识在一次旅行当中。现在小哥是翻过高山，穿过河流，跨过雪山，将自己一路的经历拍成了短片，然后呢播放给自己的女朋友。小哥在视频的开头说了，说因为你，我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男人，无论你怎么说，这个人就是我。那看完视频之后呢，姑娘也是激动的答应了小哥的求婚，下个月他们就将举办婚礼了。 真不错， 翻山越岭去找爱的人。 突然觉得就是袁姐一技之长就特别擅长翻译人名， 就是 比如说那个特雷西特雷萨，哇，哎呦妈， 万一翻译错了。 没有，我刚 更加证明我确实没有一技之长。 没有啊，我觉得特别洋气，我当时在心里默默的感叹，哇，袁姐果然是英文很好，特雷萨。但是当说到小哥的时候 啊， 袁姐，不如你下次好歹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 Jackie 呀、 那就叫 Rebecca 吧。 感觉他俩还搭一点， 一下从友情变爱情变成了友情， 不然感觉这是特雷萨跟快递小哥之间的故事、哎、好，我们继续来看传说中的秀色可餐。那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呢，近日呢，美国的连锁餐厅意大利别墅厨房为了庆祝比基尼日，特别呢是推出了一款用披萨制作而成的限量版的比基尼。他们声称呢，这款比基尼全部都是用新鲜的食材制作而成的，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量身定制，并且呢，客户可以自行的选择披萨的馅料。那么售价呢是10000美元哦，大概是人民币6.78万元。 虽然看到图片觉得真是秀色可餐啊，就是披萨做成了比基尼的样式，还穿在了模特的身上，可是 其实挺漂亮的，就感觉挺油的。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吃货啊，你让我去尝遍美食那没有问题，但是你让我把美食穿在身上，总觉得这是一件太奢侈又是一件太油腻的事情， 暴殄天物了。 是啊， 就好好的放到嘴巴里就行了， 没错， 有点浪费， 只容在口不容在身呐、啊。 继续来看吧，这是比较惊魂的一幕了。那当地时间的7月1号呢，位于英国斯塔福德郡德雷顿主题公园的过山车这个倒悬停止，那么过山车里的游客被困在82英尺大概25米的高空。虽然说悬停时间不长，最终所有的乘客也都被安全的解救了，但是也有乘客表示人身安全随时备受威胁。 哎呀，这是我们所有人去游乐场的时候最怕发生的事情，惊魂的一幕。 我真的是感觉小时候特别喜欢游乐场里这些比较刺激的一些项目，但是可能现在年龄大了啊，就想想就觉得害怕。就觉得小时候怎么胆儿那么大呢？ 我是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有先见之明的孩子， 就没有去尝试过这么刺激的 高空项目。所有这些刺激的极限的运动都和我的生活绝缘。 哎，其实这样是对的，这样真的是对，因为你我走到今天，回头望去，我也觉得没什么意义啊，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 就是太过平淡了，就是20岁过着60岁的生活状态。 所以60岁的时候你就显小啊。 我发现淼淼真的是有一技之长的，就特别会安慰人，尤其是老姐姐。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心里面释然了很多， 备受老姐姐的宠爱。 哎呀，接着来说，这个可能是史上最烂的躲猫猫了。 英国的一位窃贼啊，为了躲避警察，藏到了床下。可是，您倒是把自己全部藏好啊，双脚露在外边。最近呢，这个英国啊，一位这个盗窃犯，他呢是从炸鱼薯条店里面偷走了4500英镑。那么，为了躲避警方的追击，他也是藏到了床底下，但是两条脚都直挺挺的露在了外边，直接被逮捕了。那么警察局把这个笨贼露出马脚的照片放到了脸书上，还说呢他在躲猫猫大赛里边无法赢得任何名次。 嗯，我其实挺喜欢就是外国友人的这种幽默。 哎， 对，如果让我、嗯、我想不出来要怎么去描述这张照片。 对，露出马脚哈。 当我看到炸鱼薯条店的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学英语，可能第一册还是第二册、嗯、就感觉当时好像英国人店里面就是什么炸鱼和薯条，永远是炸鱼和薯条，我就觉得好羡慕。 哎， 嗯， 也都是快餐，就听起来就好好吃的样子。 因为那时候好像家里人不太允许你吃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哇，当店里只卖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只能点这个的时候，多么的幸福。 虽然是一个这么让人觉得美好的店，但是你也不能去人家店里面偷英镑啊。 没错。 而且就其实呢就再说一下哈、啊、就想到说他这个躲猫猫然后露出脚、 嗯、 这真的很像一个孩子。 嗯，对、啊、 就孩子跟大人玩捉迷藏的时候容易露出这样的马脚。 所以你也是被高中英语毁了吗、 嗯 啊、不是人家本来就英国的、继续来看看这位奶奶吧、 嗯、 奶奶们也要争当流川枫了，年龄只是数字。一群奶奶呢是终于建起了自己的篮球联赛，打半场3-3，绝对不怕骨折也不怕累，因为人生只有一次，还等什么呢？对了，这支篮球队可不是谁都能参加的，你得满80岁才行。 嗯，厉害了，老奶奶 厉害了。 是啊，我刚才还说什么20岁的人生， 嗯，过着60岁的生活， 60岁的状态。对、 嗯、 你看看人家80岁的人了，人家可是过着30岁年轻人的生活。 所以这么算的话你应该也可以的，可以去打篮球。从现在开始 积累经验哈。 对， 接着来说这位澳大利亚的男子啊，钻进了一个泥洞里边，结果捉出来一只巨型的螃蟹，所以网友说不捉就不会死。最近呢，这个澳大利亚的一名野生动物爱好者做了一件很作死的事情，他一头扎进了地面的一个大洞里，然后呢摸索数秒之后从洞里抓出一只巨大的泥蟹。泥蟹诚可贵，是生命价更高啊。我是看了这个视频， 嗯， 这个洞口本来就很大， 嗯， 其实要是我觉得哈，就是应该有一些安全意识，觉得说这么大的洞口，它应该里边的这个动物应该也个头不会太小。 对、嗯、 然后这位大哥呢确实是很有勇敢精神，他就是几次尝试，一次一次基本这个身体啊最后就完全就钻进那个洞里去了，就露两只脚在外边， 那就是特别深的一个大洞， 又深又大呀。 嗯嗯， 哎呀，所以最后当他拿出一只大螃蟹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替他捏一把汗，就他在洞里的时候身体不是那么是受到约束的时候，如果那螃蟹钳子夹到他的话也是很危险的。 是这个泥蟹是长什么样啊、 嗯、就是一只很大的大螃蟹。 是我们在沙滩上看那个小小的螃蟹，只是它是成倍的大嘛。 嗯，我就跟你比划一下，个头是这样， 哦、 这么大啊、 哦。它长得跟那个大闸蟹的区别是？ 就是它就是一只螃蟹，它只是个头大。 嗯、那它跟巨蟹的？ 好了， 哎，真是无聊。怎么 这个巨蟹问的问题真是让我无言以对啊！ 太巨蟹了。 嗯， 继续来看吧，也是有关动物的，就是我们夏天经常见面的这个蚊子。 哎， 来看看夏天防止蚊子叮咬的秘籍。第一呢是使用蚊帐，第二就是户外运动最好是穿浅色的衣服，因为深色的衣服是容易招蚊子的。第三就是运动之后要尽快的洗澡，保持皮肤的清爽。第四呢，如果日常活动的场所内蚊子比较多的话，应该身着长袖的衣服。第五呢，就是要尽量的去穿袜子。第六呢，就是清理家中的小花盆等小型的积水容器。第七就是到蚊子多的地方去，不宜使用香水等化妆品。 嗯， 这个谁都爱香味儿啊。 对对对、 嗯， 蚊子也是，好像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人的体味儿，然后吸引到蚊子。 是， 嗯嗯，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夏天还是过得清爽一点吧。 是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没有一技之长是怎么样的一种尴尬的感觉。 我都开始摩拳擦掌了吗？ 好，一起来听一首歌吧，这是来自长岭的《少年梦想家》。 希望那些孤光浪费时间的生命，一场没有结局奋不顾身所有为他的爱情，一部充满悲伤结局荒唐毫无意义的电影。嘿，再给我一点时间，想终究会彻底冷静，这世界给了我太多梦，而我不能一一去完成，到底需要多少次的冲动才能让我学会平静，把故事写在书里带着笑容讲给爱你的人听，感受生命中最令人向往追逐不到的彩虹。循环播放的音乐，每个被幻想折磨不堪孤独挣扎的夜晚，每一张在灵魂深处隐藏虚伪麻木的笑脸。嘿，再给我一点时间，少次的冲动才能让我学会平静，把故事写在书里带着笑容讲给爱你的人听，感受生命中最令人向往追逐不到的彩虹。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话题时间了， 嗯， 想想都有点小激动呢。 是啊是啊，今天我们聊的是没有一技之长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很尴尬吗？ 没有，其实我 在没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尴尬，我觉得就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啊。 所以我刚刚就跟你分享说，以前、没什么感觉呀，没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呀，就忽然间一点出来说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是这样。 我们先不说自己了， 嗯 嗯，我们看看各位怎么说吧。这个叫五行，哎，五行还是五行？五行缺丑的朋友说了，他说呢，填简历的时候是最尴尬的，每次在特长那个栏都犹豫很久啊，最后可能也就是瞎编两条，仔细一想，真的是没什么特长可以说， 除了能吃，可是人家估计考核一个人也不太会看你能不能吃吧，那说明身体好。 但万一要是人家想要一个美食家呢？ 哎， 美食家也不是要吃的多，是要会吃。 对呀，看看你应聘是什么样的工作。其实如果你真觉得特长这一栏不是特别好填的话，你可以想想，比如说从自己的性格当中挖掘一些，比如说你性格很开朗，你说我人缘好啊，那可能人家是团队的这种协作的话就会首先考虑你呢。 哦， 好像没什么说服力哈。 其实我觉得可以真的是按照这种思路可以往下写，就是说虽然我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一技之长，但是在团队中这样的人一般人缘比较好。哎，我就是一个 腿特别长的人呢， 所以我能给大家买咖啡。 哎，你别看 我跑得特别快。 其实我觉得呀，就是如果你就是很诚恳的， 对， 很实在的，然后说介绍一下自己的话，用人单位可能会被你的这种真诚所打动。 对啊，对对对，我觉得也会的。 对， 对， 如果我们是那个 HR 的话， 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是善良的人多。你看我跟袁姐在这个岗位上也很多年了。他们老板是多么的爱我们， 哎呀， 哎呀，一直在给我们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用好好工作来回报这份信任。 是的， 彼此交换了一个机智的眼神。 往下来看啊，这个叫我的前任就说了啊，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抽我上去表演。哎，这个就像小时候老师说这个题，我想找一个同学来回答，然后往台下一看，讲台下面就一片人全部都趴在桌子上不敢与他对视。 你知道这个还不是最可恨的，最可恨的是老师说这道题谁会了，那举手，举手我看一下。那个时候明明你是很心虚的，可是看到周围一片都在举手，你就肯定会颤颤巍巍的把你的手举起来，然后生怕被老师点到。 你那个班一定是学霸的聚集地，一般我们老师说会了的举手，只有前两排寥寥无几的举着手，老师就会啊，好，我再讲一下。 哦，是这样。 是。 哎呀，所以那个时候 艺术班嘛，你也懂的。 我那时候为了不拖后腿，真的是把自己给坑了。 那个手抖的那个同学，哎， 你把手给举直了。 圆圆，你是会是不会？你懂什么？ 哎呀，不堪回首啊。 来看吴世勋夫人说，至少我会一门乐器啊，我是退堂鼓十级表演艺术家。退堂鼓， 我从来没想过我真的会一门乐器，就是这个退堂鼓啊。 而且是一个内心的表演吧。 对呀，就是一般在比如刚刚老师说点名那个举手举的最不理直气壮那个同学的时候，那个退堂鼓在心里打的是最响的时候。感觉马上就要升堂了呢。想想真是 要威武了。 来看这个白浩很酷说了，他说我觉得啊，其实没有一技之长啊，虽然说起来是很开心，但是想一想也要自己找找原因呢。会不会是因为你太懒了？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必然的。你看勤快的人一定他不只是有一技之长，他有 N 技之长，我觉得是 技多还不压身的那种。 对，他会对很多东西感兴趣，然后去坚持把它学好啊。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好吧， 接着来看啊。 我好像过气了，说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啊，啥啥都不会，但是不知道一天天哪来的自信，日子过得可舒服了，自认为还能走向人生的巅峰呢。 你至少有一技之长，就这种乐观的心态啊。 对， 一直 是个梦想家， 一直保护你到现在，是时候拆穿这层伪装了。哎呀， 怎么面对以后的人生？ 对呀、啊，本来马上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没想到他是一个 默默的滑下来了， 就是是一个那种就是抛物线的曲线图， 太残忍了。 哎，接着来说吧。这个朋友说呢，他说每次填表的时候都把特长翻译成爱好，然后再写，哎，就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也可以啦。 是啊，是啊， 是吧？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啊，维杰说，想当主角却当了半辈子的观众了， 说得很心酸啊。 其实我在就是当时艺考之前吧，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发现高考给我唯一的动力了。然后我妈说你什么动力啊？我说我一定要考好成绩，我一定要成为艺术家，不然咱们家买个电视老看别人。然 以前有一天我也要在电视上，这样咱们家的电视就能够物尽其用。 你妈是不是被你这番踌躇满志给吓坏了？ 没有，就是现在就我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我人生中很少有那种激动人心、慷慨激昂的时候。对，所以我当时说完，然后我妈就好，有这个心情好，我估计不想在考试之前打击我。后来我们聊起来，她到现在也记得，我说你记得我当年那份慷慨陈词，她说记得。我说你当时傻姑娘啊，这电视是不是？ 你还用问你妈的感受？ 电视是要换的嘛？就各种就是， 哎，其实说到一技之长，其实我们淼淼还真的是有的，只是她很谦虚，她不愿意提。 所以我的一技之长是 就是民乐呀，民乐对不对？民乐演奏，这其实在我眼里确实是一件很羡慕的事情。 可是我就特别的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上学老师说了，这品质是最重要，所以我在几年之后全都还给老师，不能够白白的拿走他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修养的一个提升，是吗？哎，其实我言归正传啊，就这位叫释义的这位朋友，他说的就是填表的，不是这位，是刚刚你说到那个，就是想当主角却当了半辈子观众的这朋友。其实我真的想说啊，就是有多少人能在别人的舞台上，或者是在别人的眼中是永远是主角呢？ 是啊， 你就当好你自己人生自己的主角就好了呀。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在爱你的人眼中，你永远都是主角，而且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嗯，强求不来呀，所以做好自己呀。 嗯嗯，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所以说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一起来听一首歌，周杰伦、袁咏琳《傻笑》。 朋友般拥抱，耶！你说的那样幸福。

然后呢，他参加艺考的这个初衷呢，可能是想为艺考生来证明，包括北电、中戏、上戏在内啊，八所艺考院校。那么这位广东华侨中学的叫李秋彤的同学呢，是通过了八所学校的艺考。他说了，他说艺考生丝毫不比高考文化课考生容易，学霸也好，艺考生也好，每一个拼尽全力去追求梦想的人都应该被尊重。他最终呢也是选择了中戏的播音主持专业，希望呢当时事新闻主播，传递有正能量的思考。就又年轻又有梦想，而且还多才多艺， 而且很有思想 哈，是啊， 知道自己要什么。 嗯， 哎，你考上八所学校了都， 嗯， 就不要再来我们这个行业了。哎呦，分分钟感觉有危机感，吓死我了。当然了，人家离我很远。 嗯，那这条下边这条资讯可能又要让你这个心惊肉跳的指数要升高了。 嗯，来看嘛，我估计爸妈都会有点害怕的。 是，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呢日前是抽查了20批次的婴幼儿的安抚奶嘴，那么经过检验的是10批次的产品不合格。来看一下，第一呢，2批次的挡板测试是不合格的。第二就是1批次的通风口面积不合格。第三呢就是7批次的样品出现挥发性物质含量超标，属于严重质量问题。 嗯、 第四呢就是电商平台的样品不合格的占80%。 哎，所以啊，父母在给孩子挑选安抚奶嘴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认真，然后渠道要选择那种安全的。 我真的 最好是大品牌的， 确实是，我真的觉得如果在安抚奶嘴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你这质量不合格的话，简直太坑娃了。因为他真的是用安抚奶嘴的宝宝，一定是他一天24小时恨不得他都在含着这个东西， 没错， 一直在接触， 那真是很危险呐。 是 啊，说到危险，这个其实有些家长可能不太注意的，就是这个健身器材呢，对于孩子来说它真的不是玩具，可是有些家长可能就疏忽了，会让孩子单独来玩耍这些健身器材。最近在江西呢就发生了一个悲剧，一个孩子他是不慎呢将头部卡在了秋千里，结果被荡回的秋千挤压之后不幸身亡了。那么暑假也到了，所以儿童因为健身器材而受伤的事件呢，其实也是经常有发生的，家长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到底游乐设施和健身器材有哪些隐患，怎么样才能够安全使用，我们给各位呢也来这个详细的说一说。首先提到的这个最容易伤到儿童的健身器材，就是经常在小区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个转腰器。 嗯， 其实这个呢极容易把孩子甩出去，危险指数是5颗星。转腰器本身并不危险，但是孩子呢他有他另类的玩法，比如说呢不扶着把手就站在这个圆盘上转圈，可能一不注意就被甩出来了，稍微轻一点的可能就摔倒，那么重一点的话有的孩子还会磕在这个柱子上。另外呢，剧烈的这种使用这个器材还可能会让孩子拉伤腰肌，这个家长千万要注意啊。 嗯，确实是，因为孩子会不知道应该是适度啊或者怎么样，会造成伤害什么的啊。 嗯、对， 转腰器是坚决最好是不要接触的。 嗯， 再来看看这个漫步机可能就好多我们会经常看到大家在使用这个健身器。来看一下漫步机呢，是一经快速走动的话，它的惯性是很大的，不容易控制。有一些孩子呢喜欢双脚同向的甩动，那整个身子都快飞起来了啊，可能使这个大腿根部还有肩部拉伤以及腰部扭伤。另外呢，有一些孩子等不及漫步机停下来就会急着往下跳，也容易造成摔伤和扭伤。确实它有一个惯性，它不会在你停止的一瞬间它会停止。 你都别说孩子觉得这个很危险、嗯、其实就是大人在上面做运动的时候也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稳固的这样的一个器械。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速度要慢下来、啊、 对对对、 嗯、 接着来说这个呀也是很容易造成儿童的这个受伤，那就是叫立式荡板。也是很常见，那么经常会有孩子把它当秋千来回的荡着玩。那这种器材呢，由于它的下端没有扶手，孩子玩的时候用力过猛，荡得过高的时候很容易从上面就摔下来，摔倒之后呢这个荡板又会连续的摇摆，而且都是那种铁质的，很沉很重， 对， 容易砸伤孩子，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我觉得这个立式荡板啊就 不但是孩子不要玩，而且在大人玩、嗯、大人运动的时候要离他远一点。 对对对，要远离这个东西。 因为我真的发现好多比较擅长的就成年人啊，他是把腿可以荡得特别高的， 对，幅度很大、嗯、然后呢其实孩子可能在周围的五米，没有那么夸张啊，就几米开外吧， 对对对对对， 都容易被受到伤害， 而且它是很突然的，我觉得。 对对对。 再来继续看一下，还有呢，就是腹肌板，腹肌板的造成的伤害是比较容易会卡到脚。那腹肌板呢是由一根根的这个山栏组成的，那山栏间的这个空隙也是比较小，孩子如果在上面爬来爬去或者是走来走去的话，脚是非常容易踩进空隙里被夹。 哦， 被这个卡住的。 嗯，这个我还有点疏忽，因为有时候在带孩子在小区里边运动的时候呢，孩子喜欢玩这个，他就在上面爬上爬下挺开心的，所以我也没有太引起注意，看来以后这个也要小心呢。 是。 嗯，接着来说这个呀，是叫推拉训练器，这个也是容易砸伤到孩子，因为这种力量的器械呢，完成一次收力和施力之后会有一个成立点，孩子控制力量的能力比较差，收不住劲儿，如果不慎把手和脚放在这个成立点上，那可能就会承受最大的重量，造成砸伤，也是很危险。 这种力量型的东西还是先不要玩了。 对对。 来看蹬腿器，也是重量过大。蹬腿器呢是由一个铁架以及几个朝着不同方向的铁杆组成的，那铁杆的下端是焊接有一个铁块的，虽然上面加装了橡胶套，但是当这个铁杆落下来的时候，铁块还是会重重的砸在铁架上。 嗯。 如果孩子从周围靠近并且去接触了铁架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是的， 这确实是，因为好像成年人蹬这个也要用最大的力气了。 没错。 嗯， 再来说一个，这是我们很常见的单杠和双杠，这个呢容易造成的是儿童的坠伤。无论是单杠还是双杠呢，都是很细的那个铁杆儿。 嗯， 孩子呢有的时候就喜欢坐在上边吃个东西啊，说笑打闹啊，这个时候手只能是向下抓住铁杆儿，一旦身体发生一个倾斜，那这种姿势就很容易造成后仰或者是这个前倾，反正就是孩子容易从杠上给掉下来，那后果又是不堪设想了。 对，而且单双杠都挺高的。 对、 哎、小朋友还是不要上去了。 没错。 来看健身滚筒是容易卡住身体部位的，那健身滚筒大多都是成人的型号，孩子的膝盖等部位是很容易卡在铁杆当中，而且是很难拿出来的，所以说总之就是这个小区健身器材是不适合儿童去使用的。 没错没错、 嗯、 其实有的时候啊，家长啊就是作为父母他不一定没有这个意识， 是， 可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带这个孩子、老人可能就觉得，哎，我们老年人都可以用的这个器材，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啊？可能就在这方面就疏于这个防范了。 对，一定要对这部分东西啊，就我觉得能不玩就真的不要接触了。 没错。 嗯嗯。 那再来说一些，其实呢也是孩子们经常玩的一些游乐设施，其实也是存在隐患的。比如说秋千，那刚刚提到那个悲剧也是因为秋千造成的。 嗯。 所以建议呢，家长让孩子玩的时候，一个是看看这个秋千够不够结实。 对。 再一个呢，就是孩子玩的时候幅度不要太大。 对对对。而且就小一点的小孩儿就别玩这种就是没有保险措施的秋千。 没错， 就是它只有一个那种凳子，你要抓着旁边的绳子，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翻过去的。 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年纪大了啊、小的时候是很喜欢玩秋千的，特别喜欢。但是我大了之后有几次尝试坐秋千， 都觉得 当它就是说荡得很高的时候，我是就是感觉是很不舒服，然后就是很害怕，反而会有一种恐慌的感觉， 因为它也算是一个高空项目嘛。 对呀、我们居然没有想到啊。 再来看看，其实除了秋千，滑梯也是有一定的隐患。滑梯是具有多项功能的，可以锻炼孩子的攀爬能力等等多种的运动能力，但是危险性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说铺在滑梯下面的缓冲地垫儿，不知道它到底符不符合标准啊，孩子滑下来之后因为受到地面的冲击力太大而受伤，或者孩子因为争抢推挤而从高处跌落等等。所以说再大的孩子，他比如说他要排队玩这个秋千啊、或者多功能滑梯的时候，还是要有家长在旁边保护一下。 没错。 嗯， 再来说一下，这个是经常玩的这个跷跷板。那跷跷板呢是需要两个孩子合作来完成游戏的，意外的发生往往是因为比如说坐在一端的孩子突然从跷跷板上跑开了，那导致另一端的孩子来不及反应，可能就会从跷跷板上面翻落下来。 是。 所以小一点的孩子就是 总之吧，就孩子玩这个的时候，家长也不能够太大意了， 对， 最好是陪在身边。 是的，总之就是不管是这个在健身，在我们小区里的这种健身器材，还是游乐场里的这些儿童可以用的，都需要我们家长好好的保护孩子。 没错没错。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没有一技之长是怎样的一种尴尬。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微信 YJTP986。 想去的地方，谁给我导航？ 那说说自己的一技之长吧。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那就是没有一技之长是怎样的一种尴尬。 刚刚看到很多朋友特别有才，就说自己没有一技之长的时候，说的也能够走向人生的巅峰。其实确实是这样的。 对， 哎， 刚刚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留言呢，还买了一个，就是上半段的时候点了他的名字，但是没有说他的留言。他呢也是受到了以前有一个段子的影响。段子不是说我的腿特长吗？他说我在填表的时候都会写什么头发特别长，睫毛特别长，就是反正就是挖空了心思来挖掘自己找不到这种技能上的特点的时候呢，就找一找自己这个形象上的特点。 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特长，对吧？是不是？ 对、 就是、只要是超出平均水平的， 让你觉得有优越感的， 都可以提一提。 是啊， 我能不能说我的脸特别圆，圆的超出一般的平均水平？ 什么时候征集说一说你的特圆的时候，你再说吧。 好吧，失恋那些破事儿说，看到别人有特长，心里就想，哇。还有这种操作，这样也可以吗？我都想到他那个眼神滴溜溜乱转的样子。 这个时候表现是很机智啊， 是， 就内心戏很足，但是对比一下还是觉得原来这一项特长我真的没有。这位叫这个情感的朋友说了，最怕做自我介绍 啊，是觉得没什么可说的，是吧？ 对对对， 还有我的名字叫孙悟空，也是说到有关工作，说工作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像个累赘一样，然后心碎。 别心碎啊，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多开心呐！ 对对，其实我觉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朋友们都聚在了一起。 当我们历尽沧桑之后，就会走向人生巅峰了呢， 就会海阔天空呢，反正也没有什么。 不用什么怕的， 也不用也仍然是无所畏惧的面对生活呀。 对啊，又不会这种东西，就不像他们一样有一技之长，有一天会没有。我们本来就没有，还怕什么？对不对？怕什么？我们不怕时间， 就也没什么可比性啊。 来看那个何一鸣说了，说我记得小时候呀，妈妈带我出去和他朋友聚会，别人家的小孩都是这个唱歌跳舞背古诗，到我这儿情急之下表演了一口气。喝完一瓶可乐还不打嗝。 你真了不起。但是我觉得就在当时那个情景之下，能够给所有人带来欢乐的应该是你，就真正的那种欢乐。因为别人弹琴呐、或者是表演一下自己的技能的时候，别人可能听不懂啊， 对， 对不对啊？ 对， 而且过了很多年之后，可能大家想到那个当时那个情景的时候，也会首先想到的是你。 对呀、谁要听你们背古诗啊？我自己看好不好啊？但是我这个，你们能从书里看见有人一口气喝完一瓶可乐吗？ 还不打嗝啊？ 对啊， 挺值得炫耀一下的。 姐是一颗冉冉升起的谐星啊，对不对？ 这个孩子从小就不走寻常路，所以我一直看好他。 你会成功的。 对，抱抱小坚强说，什么都想学，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学起，所以一直没有一技之长到现在。 就是想学的东西太多了，是吧？ 这好像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吧，就是并不是说因为懒不想学，还是有这个想学的动力的，只是因为懒所以没有坚持下去， 也没有找到这个正确的方向。 对对对， 没有做好选择。来看严寻说，这个联欢会啊永远只能当观众，比赛永远只能喊加油的尴尬。 这个也是我的尴尬。 嗯 嗯，对啊，就是我回想我这么多年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参加过运动会的任何一个项目，从来没有过。 我也没有，运动会一定没有。 跑不动，就是短跑没有爆发力，长跑没有耐力，跳高还跳不远。 跳高当然跳不远了。 举重的话呢，又没有臂力。 跳远要跳得远了啦，袁姐。 哦。 而且我觉得要扔个什么铅球也没有力气。 对对呀、所以永远都是加油，然后加油声喊得最大声的， 那多好啊，大家都喜欢你。 可是从来没有入选过啦啦队呀、 那你们学校是不是没有啦啦队啊？ 我们学校啦啦队都是可漂亮可漂亮的女生了。 肤浅。怎么可以只看颜值呢？ 这么多年终于遇到一个让我释怀的人。 来看樊无的夏季说， 我觉得你们这个话题就是在嘲笑我。 你未免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对呀，来看这位朋友吧，他是叫梧桐夜雨，还是很有诗意的名字，发了一幅图，就是一个绣的一个扇面的作品。 真的是， 他说呢，现在我尽可能的要学一些东西，我是很喜欢手工的，喜欢做传统文化。 他这个绣的未免也太好了吧。 是啊，所以你是来炫技的是吗？ 真的，他是来炫，真的太好了。你看那针脚的特别细腻。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感谢他，就这样的朋友出现在我们的朋友圈子里边，会点醒我们，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其实都不晚啊。就是主要是你要找到自己真正爱好什么东西，爱好是最好的一个支持你坚持下去的动力嘛。 对， 嗯， 所以说没有一技之长并不可怕。 不可怕， 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你永远没有勇气去做，也永远没有勇气去找到自己真正的所爱。 说得好，袁姐。真的，这样我们这个话题真的升华了， 升华了，升华了， 终于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升华上去了。 哎呀，嗯，如释重负啊。 感谢大家今天的分享， 感谢感谢。 希望以后我们会有更多有共同点的话题跟大家分享。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呢真的可以为了你所爱的东西去努力和坚持。 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这样了，明天再见。 明天见喽。 心苦涩的眼泪，我不信甜美的誓言，我相信音乐就该音乐，我相信爱情的纯粹，我不信华丽的诗篇，我相信热烈的争辩，我不信无声的和弦，我相信渺渺的瞬间，我不信念念的永远，我相信摇滚就能万岁。快张开你的嘴 ，Oh eh Oh eh， 再不管你是谁 ，Oh eh Oh eh， 人生都来得快，别想别怕别后退，现在就是永远，只剩的那一年 ，Oh eh Oh eh， 转眼就将遇见 ，Oh eh Oh eh， 人生都来得快。相信音乐就该音乐，我相信爱情的纯粹，我不信华丽的诗篇，我相信热烈的争辩，我不信无声的和弦，我相信渺渺的瞬间，我不信念念的永远，我相信摇滚就能忘。 北京时间九点整。